了世界虚假与真实，心情却总是欲言又止，这样算不算是我的故事？ 夜的窗花一片梦里，他开启回忆，心事数尽白发回忆，往事成灰，光烟雨昼夜不尽，想念的美。我愿丢尽一生的思念，远走高飞。

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不会说话的爱情，作词周云鹏，读歌人伍周彤。绣花绣得累了吧，牛羊也下山了，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，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，撒一床雪花白，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荡开，没有窗亮着灯，没有人在途中，我们的木床唱起歌，说幸福他走了，我最亲爱的妹啊，我最亲爱的姐啊，我最可怜的皇后，我屋旁的小白菜，日子快到头了，果子也熟透了，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，从此仇深似海，你去你的未来，我去我的未来，我们只能在彼此的梦境里虚幻地徘徊，徘徊在你的未来，徘徊在我的未来，徘徊在水里、火里、汤里，冒着热气期待，期待更美的人到来，期待更好的人到来，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，重新回来。 绣花绣得累了吗，牛羊也下山喽，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，生起火来，解开霓虹肚带，撒一窗雪花白，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荡开，没有窗亮着灯，我们的木船唱起了歌，说幸福他走了，我最亲爱的妹哟，我最亲爱的姐，我最可怜的皇后，我屋旁的小白菜，日子快到头了，果子也熟透了，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，从此仇深似海，你去你

会想起，不能忘记更清晰，与其这样不如远离。越好的人越怕聚，越怕相聚后散去，会痛